随即 每次讲到成长的时候，每一次讲到说自己要忘却过去努力前行的时候，都会想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华年，来自于 陆先生乐队。 对，他们这一张专辑基本上全都是因为在一起聚会喝完酒之后产生的哈。今天我们不跟各位聊吃饭喝酒的事儿，今天我们跟各位来聊生活当中那些跟父母报喜不报忧有关成长的那些事情。 是的，欢迎来到中午有星光，大家上午好，我是千纯。 大家好，我是王威。今天赶上周二这样的一个日子，对于很多人来说 周三 工作，对，没错，三天了。 对于很多人来说，我可能都已经周八周九了， 好日子呀。倒计时了呀。 那倒是， 对不对？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们现在真的要进入到一个倒数，想一想心里没有那么大的负担了。马上就要开始迎接到整个十一的假期了。 对， 还是很快乐的哈。 但是很多朋友我觉得可能是为了让自己假期休得踏实一点，可能还是这两天会很忙碌，把很多工作集中在这两天完成的多一些。 那是一定的。 加油吧。 但是别出岔啊，就算是工作多的话，咱们还是要保持一个冷静跟严谨。就怕的是正休着假的一个电话过来，哎，你那报表没给做好啊。 对呀，多扫兴。 是的哈。好，我们希望各位在今天我们天天 FM 聊天室一起来聊一聊那些高兴的事情，报喜不报忧。当然肯定内心基底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忧愁。 是， 有没有曾经过去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突然发现说自己所有这些困难都能够承担，表面上我依旧保持微笑哈。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曲跟各位来分享，来自于少帅，同样也是带着极强的这种浓郁的民谣风情，这首暖一杯茶。要跟父母在一起享受短暂的相聚的时候，怎么好意思满眼都是泪水，更多的还是要笑意，对不对？ 这两位朋友还真的都来过我们直播间，他说这首歌是在半夜深夜的时候凌晨写的，你还记不记得？ 记得，必须的哈。这样的一首歌曲也献给自己也献给父母哈。来， 我陪你度过了几个的春夏，曾跃然纸上的多少个情话，为了他偷偷的学会了吉他，想把他最喜欢的情话弹给他。我为你暖了一杯茶，天黑了以后别忘记回家，风再大也再黑都没有我啊。时间会验证我多爱你啊，就这样静静地陪着你长大，我的温柔是你的专属啊。 晨思绪纷飞的时候，我们的邵叔还写下来这首歌《热一杯茶》。嗯，可能也是想着跟父母报喜不报忧那些事儿。 是的，跟父母在一起喝一杯热茶。 嗯， 好久没有见到爸妈了。 嗯， 爸妈喜欢喝什么样的茶叶，用什么样的水温？ 嗯， 冲泡一杯聊聊天。这个时候总不能上来说：“哎，爸，我跟你说，最近事儿有点烦啊。” 那不行， 那 不行。那 一定是哎，这过去一段时间又发生了什么好事儿？哎，爸妈一听很开心，很快乐。再聊一件好事，这个那个的哈。 一般跟爸爸妈妈，就算你要报忧，你得有铺垫，而且最后你还得往回找吧，说其实过得也还不错。 哎，对，就是哎，有个这事儿，这都不是事儿。 哎，对。 然后或者说，哎，我目前计划是这么着，这么着去怎么样？ 对。 然后呢？最重要的是跟您寻求一下意见。 哎， 爸爸顿时也觉得说自己特别有存在感。 对， 孩子现在你看天天听我的意见， 是 最后按办那执行不好 说。 哎，但是听听爸爸妈妈有些时候在给你这样的一些叨了，他们其实心里也觉得说跟你有一些深入的互动跟参与感。 没错， 哎，很棒。 是，然后看到这边想改名在听见 FM 正午情况聊天室留言哈，他说是有点进步呀，取得一点成绩，必须第一时间告诉他们，让他们也替我高兴高兴。 太棒了。还有朋友提到说工作当中遇到困难，我是不会跟父母说的。 哦， 我就是怕他们着急跟担心。 父母特别容易对你，就是因为他可能也没有工作，如果没有特别多的自己兴趣爱好的时候，他一颗心全悬在你身上。 是 你但凡有点不高兴，他就天天在心里面琢磨这事儿，然后天天给你打电话。倒也不是嫌他们烦，就是他们每天为你忧愁，你就不落忍呢。 他们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知道说话还得有些时候要措辞一下， 还小心翼翼。 本来这事儿你可能也就是一个特担心的一个抱怨， 嗯， 不是什么大事儿。第二天你转眼都忘了， 对， 爸爸打电话那事儿到底怎么着了？ 抱怨变大事。 第二遍你肯定就开始烦了，你知道吧？ 对，其实还是不希望爸爸妈妈过度担心我们啊，给他们添堵了。 哎，好，我们继续跟各位来分享音乐，接下来的一首歌。很多时候说在适合阴天的时候听它特别有感触，第一次放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说哇这首歌太棒了，谁太贱呀 Letting Go。 很多时候我们也要善于让自己的一些心结或者一些困难直接随它去，放手就好了。 这是一封离别信，写下我该离开的原因，我在你生命中扮演的角色窗户冷酷热，我到底是情人还是朋友？爱你是否不该太认真 ？That's why letting go， 我终于学着为你放开手，因为爱你爱到我心痛，但你却不懂。Letting go。就像他 是 Let It Go， 这首歌曲叫做 Letting Go， 放开手啊，来自于蔡健雅。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一看各位的留言，那些报喜不报忧的事情。 嗯， 好比说有朋友提到我发年终奖一定会告诉父母，让他们高兴高兴。 果果发的吧？ 对，发年终奖告诉他们。 嗯， 之外，对吧？ 是不是要落实到实际行动，分个百分之多少的？ 那可本吗？ 必须的哈。 哎，对，有一部分说还是您会理财，还 是 您会 是 您会保管， 还是您会说话？ 就是，哎，这直接给您啊，您拿着。 对， 对，或者就干脆我买点啥好东西 啊？ 怎么又花钱？怎么又这？哎，发年终奖了？ 不，收下 了多少？ 滋滋的， 是不是？ 嗯， 太快乐了。 对，看到宋元君留言啊，他说从来都是报喜，从来不报忧，自己解决问题。报喜的事儿呢太多了哈。学生时代考上重点大学了，工作之后的职称评定了，还括号高级啊，恭喜你哈。当然有女朋友了，结婚了。有孩子了，太多太多了， 太开心了哈。 对，你如果仔细去发现生活当中美好的事情还是很多的。 你看就跟我们这儿聊这一些事情，我顿时觉得好像他生活当中没有任何坎坷， 没有忧愁， 是不是太快乐了？怎么全都是好事啊？当然不知道人家后面有多少的心酸哈。送给每一位人现在正在打拼正在奋斗，就像一只小蜂鸟哈，来自于吴青峰，蜂鸟 飞过了一座一座岛，好像有一个地方落脚，把一个一个梦吃走，会不会有人能够听到？寻找太阳的梦，自不量力，说自己也变成太阳的念头。有时候寂寞，几乎扛不动，咽在喉咙里无人诉说。我们到底在追求些什么？为何一直不断往前冲？捏住些的双手，忘了也能够稍微退后。我们总是以为能够。那个梦，传说中愤怒的恶魔，曾让这地球四处着火。一只蜂鸟收集云朵，我在雨中变成了彩虹。我们在孤单处探索，为现世界美丽的渴求。就算这力量再微弱，也想牵你手一起挣脱。寻找太阳的梦，自不量力，说自己也变成太阳的念头。有时候寂寞几乎扛不动，咽在喉咙里无人诉说。我们到底在追求些什么？为何一直不断往前冲？捏住些的双手，忘了也能够稍微退后。我们总是以为能够自由，回过头那世界却依旧。爱爱爱他来的时候，紧握的拳头，别忘了捉我。那个梦来到我的身旁，收拢世界的。忘了也能够稍微退后，我们到底在追求些什么？为何一直不断往前冲？捏住些的双手，忘了也能够稍微退后。我们总是以为能够自由，回过头那世界却依旧。爱爱爱他来的时候，紧握的拳头，别忘了捉我。那个梦，我那个梦，我那个梦，寂寞中拍打的翅膀，终于找到你一起飞翔。渺小却带来了神话，你看这世界开满了花。 来自吴青峰的一首《蜂鸟》这首歌一出来，大家说清风来了，好的音乐该出现了哈。这样的一首歌，我们也希望能够继续牵动各位来一起打开思路。对，我们回想一下过去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我相信现在很多人都已经懒得抱忧了，对，更多的一些问题就着手去解决就好了。但是呢，曾经的那些在转变过程当中报喜不报忧的瞬间，有哪些事情是特别愿意跟父母来一起分享的开心的，有哪些是藏在自己心里的，报喜跟不报忧这两方面我觉得都可以聊到哈。进入到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接下来进入到 很期待啊 每周二了，对，我们要继续看到 Top 5 Countdown， 对，各个地方的榜单。我们来看一看在欧洲那边现在最火的五首单曲 Top 5 Countdown， Let's go。 持续下跌，行了，他已经有过辉煌了。 那倒是， 来自于黄老板 Ed Sheeran 这首歌曲叫做 Bad Habits， 本周下降至地位 Number 5。 这是一首说唱类的歌曲，加上一点电音舞曲的旋律。 Central C 这首歌叫做 Obsessed With You， 本周上升至第四位。继续还是说唱风格， Lil Nas X 加上 Jack Harlow Industry Baby， 本周上的还不错啊，到第三位。我的最爱，我的最爱，现在是我的最爱。Elton John、Dua Lipa 共同合作的这一首 Cold Heart T Now Remix， 本周上升至第二位。 我都想到了，猜到啦！ 对，颤抖的心，颤抖的手，这首歌也叫做颤抖 Shivers， 一首歌曲来自于黄老板 Ed Sheeran， 这首歌真的非常的棒哈。黄老板能有这样的一个成绩，也证明说自己的新专辑现在酝酿当中，就算是跟之前走着不太一样的风格跟路线，依旧他的人气，他的创作实力是有保证的，还是被大家所认可的。这首 Shivers 我们是在上个礼拜他拿到第一名的时候已经放过了， 是 本周我特别想来一点放松的心情， Shivers 这么激烈的先放一放。 最早之前你先放了一个 live 版本，然后上周放了个录音室版本， 是，这边我们就要听到的是。 Hey, from Penal here, we are super excited about a new single "Cold Heart" with Elton John and Dua Lipa. Cold Heart, let's go. It's a human sign when things go wrong, when the sand of her legs and temptation strong.

船，翻越了巨浪，仍有不息的期盼。 在别处的你，来自于毛不易跟中岛美嘉的合作。 嗯， 生活在别处的你，日子过得好不好？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困难？有着什么样开心的事情？可能父母也无从得知。 嗯， 但总希望能够看到你微笑的表情。哈， 没错。 来，回来，我们今天跟各位继续聊一聊那些报喜不报忧的事情，当然是跟父母啦。 对，这边看到泪落心田说09年到11年那段时间，哇，好久了以前哈。他说经历过一段自己的至暗时刻，虽然现在想起来依旧会后怕，但这些事儿一直都没有向父母说过，到现在估计也不会再说了。 哎呦， 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 特别想了解一下这种至暗时刻到底是怎么样，但是自己挺过来一定非常的不容易。 是的， 很棒啊。 嗯， 我是觉得生活当中大家都会遇到过这种至暗时刻， 嗯， 方方面面的，而更多的是在于我们没有想到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是， 然后以及自己在处理过程当中一个人会显得形单影只， 是， 但如果再加入父母的话，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帮不上忙，又会干担心。 已经说了是至暗时刻了，已经特别难过了， 没办法， 你都自己扛不了的一个包袱，你不希望父母替你一起扛，也是出于对父母的一种体谅。 这边就好像宝姐姐说， 嗯， 今年3月份手术， 嗯， 对吧？这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一定也是个至暗时刻了。对，不能说，不然他们干着急啊。问我为什么没回去，我就说，嗨，工作忙，各种原因。 嗯， 等活蹦乱跳了。再回去看望， 哎，就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活蹦乱跳的说，哎呦，其实刚才之前做了一个小手术啊，还有就压根儿不提，就跟泪落心田似的， 嗯， 就光让他过去，不要让父母忧心。 是， 嗯， 恢复好了，我们在这儿也非常开心，各位今天能够拍着胸脯说出这些话来哈， 是， 证明我们都熬过去了，继续加油哈，你放心，

关掉了手机，我屏蔽了信息，朋友留言微信我都没回应，给自己放了长假，看十几部电影，和难过还在继续，他们说的放下没那么容易放下，统统如飓风来袭，我依然还是想你，也其实在夜里抱紧自己，眼泪却不争气，我依然还是想你，总是全心全意，等时间过去，让伤口治愈， 让大家打开了更多自己的一些思绪哈， 是打开了心门， 继续听到了更多大家的一些心声。这边我们先来继续看一看之前朋友们的留言哈，来 这边天马行空就说了哈，肯定是不能让他们为你操碎了心呢、啊。 对， 父母把你拉扯长大，一把是一把。你要说实话，确实很辛苦，很操劳了， 真是。 对，长大了以后觉得说他们能少操心一点，少让他们为你分担一点是一点。 各大爷说都会遇到困难事儿，还是自己解决。和父母说反而担心，对，第一他们担心，然后第二呢就是自己在解决的时候其实更加专心跟专注一点也会更好哈， 对， 省得还要你也担心另外父母那边，不然 是。 然后这边哥大爷还接着说，可以和父母说自己如何解决事的过程，让父母觉得说我们长大了，所以就是事儿过了 啊，对， 哎，解决的漂亮， 对， 这事过去了， 嘿，以后真的不用担心这小子了， 合适的合适的时候然后再倒回去说，哎，我觉得很多就是这种事儿过去了你再跟他们说，可能不经意间的一个合适的契机，他们反而觉得说这事儿怎么都没跟我们说呀，我们怎么都没听说呀，说嗨，这事解决了也不让你们担心，觉得嘿，孩子长大了 就不是什么大事儿， 哎，以后你报忧他们都不再担心的，行，你没问题，加油啊，别再跟爸爸说这个了 你可以说这边叶玲也说了哈，天没塌下来就不是大事儿，没有什么可以跟父母说的，自己的事儿自己扛，哎，不能让他们徒增烦恼， 就是， 就得让他们安享天年， 没错，所有的这些困难到最后其实都会苦尽甘来的哈。好，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曲，来自于翁子明，叫做苦尽甘来。 黑暗中是你给了我光明，迷茫中是你给了我指引，冥冥之中是你唤醒了我的宿命，

想过的意外，是你对我的坦白，奋不顾身换来一生的空白。对你的依赖，收不回的爱，那是我戒不掉的习惯，怎么说都是伤害，不能奢望的未来，那一年深爱的你已回不来。给我你的借口，你的理由，让我承受，还给你我的快乐，我的回忆，我的冲动，爱情握在手中，抓得越紧，失去的越多。从今以后告诉自己，是关于你不要再提，还是会一次又一次想你闯进我冰冷的心，让我怎么爱你怎么听、哦、给我你的借口，你的理由，让我承受，给你我的快乐，我的回忆，我的冲动，爱情握在手中，抓得越紧，失去的越多。从今以后告诉自己，是关于你不要再提，还是会一次又一次让你闯进我冰冷的心，让我怎么爱你怎么听。 自己一个人默默会承受很多的东西，这也是我们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因为很多时候我发现说，我们在说出去什么用都不带管的，但很多时候情绪需要一个宣泄，但父母并不需要承担我们这一份情绪，也许身边的朋友可以，对不对？ 哎，没错没错。我看到这边有听友就说了，说哎呀，其实咬牙提升自己，冲破困境，充实自己，也就没有那么多莫须有的分享欲了。毕竟没有人可以完全无缝对接自己的冷暖，更何况不是谁都有那个可以可靠可倾诉可提供有效帮助的后援的。羡慕不来的话，那就减少对周围人的亏欠吧。 对，这是谁说的、怎么那么像洛凡一凡、 就是晨晨说的。 哦，就是他。看看这一听都能听出来了哈。 对， 还有紫海之蓝说，哎，所有的亲人都是只报喜不报忧、必须的，不能让他们担心，但是不好的事情呢，只能跟闺蜜好友说一说， 是只能跟身边的朋友说了， 没错， 也不要联系到那种就是特别跟你紧密的朋友，稍微远一点，大家都没有那么大的负担，不然每天就、这怎么样了，解决了没有啊，你好点没有啊，其实大家都还挺有负担的， 是就变成一个什么负能量炸弹、 是， 哎，就是好像对方如果老接受你这些负面信息、就变成垃圾桶， 别人也受不了。 所以啊，最近老有朋友要叫这个约着你出去、聊一聊，说哎，我老有烦心事，有烦心事他又找你，你别觉得他跟你特亲， 对， 很可能、 他觉得说 就你合适， 对， 你乐意听，你新手心理承受能力强， 情感支线好多条，你是其中一条， 你可能是最别的方面没有什么太用的朋友。我们不是挑事儿啊，我们不是挑事儿。好，张艺兴会好的。 乌云笼罩，天沉下来，天使燃烧，将黑夜点亮，添一抹色彩。明天还会来，明天还会在，散去了阴霾。抬头看一看，星星一颗颗布满这银河，都会好的。我们在一起，守望着晨曦，没什么过不去，会好的。传递着爱心，一次次逆行，每个人都守护着大地。 人们都在虔诚的祈福，点亮了盏盏蜡烛，心连着心在一起。所有人发光，感受着力量，不管怎样，一直在一起。 害怕，请牵着我的手， 牵着我的手。 我们要向前走，有温柔清风，天空有彩虹，盼望着，相信着，坚定的，一起向前走。苦难将我们紧紧的相连， 我们紧紧的相连， 历练让我们更完全。明天

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日子那么长，我在你身旁，见证你成长，永远为你鼓掌。 李宇春的一首《和你一样》，虽然身边我们现在更多的爸爸妈妈在我们快乐的时候给我们鼓个掌就 OK 了， 嗯， 啊，不需要他们太多的再去参与到别的一些问题解决了哈。 是， 中午有星光第二个小时，我们继续跟各位来分享，来聊一聊，就是大家这些报喜不报忧，跟父母报喜不报忧的那些事情跟故事。 这边有一个报喜的极致啊，远去的心，他说啊，我一般发3000，对父母说我工资发了5000， 这 太孝顺了。父母说，哎，我最近短2000。只剩1000， 可不是这意思吗？我发了5000，给你2000， 对， 是不是？比原来你看涨2000，最后自己剩1000，这样也行。 对， 但剩下的你这再过段时间怎么办啊？ 自己把自己顾好了哈。 又过了2年，工资涨没涨啊？涨了，涨了，现在已经涨到1万了。 有能力，有能力照顾自己，有余力照顾父母是最好的。 是是是。 对， 啊， 这边我看到会飞的狮子提供了另外一个不一样的想法啊。他说：“我不会撒谎，尤其是对父母啊什么的，对。”就从没撒过谎， 撒谎 有什么说什么，他就觉得说有什么说什么，我也不隐瞒， 哦，就不好我也就不好了， 哎，对， 好我也就好， 是 啊，那父母也是经常愿意关心孩子，对不 对, 对？ 所以我觉得反过来想，啊，从父母的角度来想，可能他也很愿意去更多的参与到你的生活当中，开心不开心，每一天 是 他都想真实的掌握。 很多父母他的承受能力以及他很多划分他是比较强的， 嗯， 就是在聊天的时候，你单位里边开心的不开心的全都说，这么着一种深入的沟通交流之后呢， 嗯， 孩子可能自己也很懂事儿，就是也不用家长担心，家里人也不会特别担心，就是一个跟你沟通跟交流， 嗯， 对吧？家里也没有说我非要插手帮助你什么的， 对， 这种交流就没有必要说我非得只报喜不报忧了。 对，就是妈妈可能会变成闺女的闺蜜，然后呢爸爸变成儿子的兄弟， 对，但 有些时候，哎，这是很好的家庭氛围。 有些时候如果爸妈就非要说就得看你好 啊， 你不好我这边急得跳脚 啊，那你就得报喜， 没办法，还对于孩子来说确实也是有压力的， 对对对， 所以你挣3000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报5000吧，是吧？哎，不开玩笑，开玩笑，就生活当中还是要学会知足的，是不是？3000也挺好哈。 是， 来听到五月天这一首《知足》。 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天上的星星笑，地上的人总是不能懂，不能觉得足够。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不是为我，会不会放手？其实才是拥有。当一阵风吹来，风筝飞上天空，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就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才发现笑着哭最痛。那天你和我那个山丘，那样的唱着那一年的歌，那样的回忆那么足够，足够我天天都品尝着寂寞。

首歌叫做出走。很多时候我们一个人在外走南闯北，自己一个人出走在家之外的话，遇到一些事情，有的愿意说，有的不愿意说。今天就跟各位来聊报喜不报忧的，但是也不全尽是只报喜不报忧的，是不是啊？ 我们正好在看到这个我姓郭靖哥哥的这位朋友的留言哈，他还自己在另外一边又留言了，他说我解惑了，原来是分父母，爱操心的父母就报喜不报忧了，平常心的父母就啥都能说。你看他早先留的言就是好像我啥都报， 哎， 可能他就有一双一对很开明的父母， 很平常心， 很平常心，对，然后呢又可以给你适当的建议，但又不过多的干涉你或者强制你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做事情。所以我平时私底下看到小仙女，她本人也是就是很自然的，很坦然的，然后很活泼的，哎，对什么事都很关心，也很上心的一个很热心的一个朋友。我觉得可能是家庭氛围就是很好的， 没错哈。还有朋友提到说在外地工作的时候遇到困难和挫折，那多了去了， 当然 是吧？ 是 跟家里只报喜不报忧。那很多时候，可能你要真报的话，那要数起来的话，那个忧，可能 多了去了。 站个这么长的进度条， 进度条拖长了， 得80%啊，剩下的20%忧。你说你这怎么办？哎，一般都说好夹个馅饼，对不对？说个好事儿，中间有点不开心的事情，再说个好事儿， 哎， 结果好事儿说了2分钟，不开心的事说了8分钟，后来那2分钟弥补不了了， 是 没办法， 兜不住 啊。是啊， 这个馅儿太大。 好，今天继续跟各位来聊，看一看大家的一些留言跟故事啊，大家都是坚强的人。来，听到了一首歌，来自于董又霖，叫做《比较幸福》，比较幸福就 OK 了，也算是幸福。 世间仁慈的倾诉，那些孤独，相貌轻盈的脚步，微微起伏。Yeah，后来我们都各自有归属，有没有分出胜负？偶尔我也会幻想回到当初，说不定有些遗憾得以弥补。可是我怀念犯过的错误，它让我懂得付出。如果是现在的我们去走当时的路，细心照顾，又听到你的消息，很满足，就别追究谁残酷。 是现在的我们去走当时的路，这样想未免有点辛苦。 Taking shots at me like it's Patron, and I'm just like, damn. It's 7, 8, damn. Say it in the street, that's a knockout. But you say it in a tweet, that's a cop out, and I'm just like, hey. Are you okay? And I ain't trying to mess with your self-expression, but I've learned a lesson that's stressing and obsessing about somebody else is no fun. 特别的 calm down 哈，我们特别的冷静， 对， 所以很多事情都是憋在自己的心里。这边看 到，但是看到这个留言，我觉得我不冷静了 啊。 这边糯米小团子说哈，突然能报喜不报忧的人，所有事儿都是报喜不报忧。我最报喜不报忧的一件大事，可能就是远嫁的我，怀孕没和父母说，生完才打电话让他们来看我，父母激动的老泪纵横啊。好在父母了解，公婆为人很是放心。这个我就有点不太理解， 那不应该怀孕的时候就直接跟爸妈说吗？ 这是件喜事， 是件喜事。 对， 他是不是觉得说，哎，毕竟女儿在外地，怀了孕怎么都得过来看看， 怕没人 照 顾好。 那对啊，对，再放心，咱们其实也是对于自己的孩子是最担心的嘛。 啊、这个是太报喜不报忧了。 但是哎，这也是一个体现吧？啊， 是，这边还看到王小范说了哈，自从上班以后就对父母报喜不报忧，兜里没钱了也不好意思再开口，跟刚才那个赚3000报我钱的差不多，异曲同工。 兜里没钱了 也不开口， 怎么开口？不过也见过，刚开始工作的时候确实工资比较低，父母怎么都支持一下， 接济一下哈。 好吧，行吧，来继续听到了一首歌，薛凯琪给十年后的我。 这十年来做过的事，能令你无悔骄傲吗？那时候你所相信的事，没有被动摇吧？对象和缘分已出现，成就也还算不赖吗？头上你增添了经历，又有让灵觉消失吗？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当初坚持还在吗？刀锋不会磨钝了吧？情愿变得聪明而不冲动吗？但变成

可有人生来就被叫做少爷，有人只能看着地面，抬头都是些肮脏的嘴脸。立志要做社会的前列，可总是摆在势力的面前，肺腑之言，抱歉。我想忘了从前的一切，做一个凡事不问的俗人，从今天起远离人群，做一只狡猾的狐狸。那天我双手合十，看着镜子里狼狈的自己，我用了一半的青春来思考做人的道理。对不起，年少的自己，行千万里，再别忘了初心。从今天起远离人群，做一只狡猾的狐狸。那天我双手合十，看着镜子里狼狈的自己，我用了一半的青春来思考做人的道理。对不起，年少的自己，行千万里，再别忘了初心。 河南的小伙子啊， 也来过我们节目中午有星光做客哈，盛世达、 哎、 就是叫小梁博，可能梁博听了不太乐意，但是我觉得音乐圈可能就是个循环，那梁博不也是小窦唯吗？ 是 对，窦唯也不知道高不高兴， 你说我像谁， 对， 我又说你像谁、哎、绕来绕去，其实自己这一个特色总是被人好像愿意去跟更大的一个名气的人产生联系， 去蹭一下，对 对，做一下自己就好了啊，是，你要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就会成为独一无二的一个标签、 嗯、 好了，以后我们继续看一看各位报喜不报忧的，不知道盛世达会不会说他们都说我像梁博，我不太乐意啊！来来来， 这边无名的留言我看到，他小时候学校中的不好，成绩不太好啊。后人成人后呢、嗯、是职场那些坎坷，面对父母都是一套啊，挺好的，特别好啊。父母都为我操了一辈子的心了，嗯、不要再给他们添堵、嗯。 对， 就永远说好。 而且就是说挺好，特别好，这事儿一听就有问题，嗯、你知道吧？很可疑呀、啊。 撒谎也有技巧， 你一定要说，哎，今天有什么好事儿？哎，昨天有什么好事儿？ 嗯， 哎，这个自己又做了什么漂亮的项目？ 哎，但然后再说一个好像不是那么痛的一件不好的事儿。 对 对，不严重，后果不严重的事儿。 最重要的还是你让父母知道你过得好呢，就得像小娃哥一样 啊。小娃哥的留言我真的是越了，他说主要是心态啊，干一天的活了，拿着票子吃着饺子，来的醋一瓶啤酒，开心就好。在跟父母聊天以后啊，父母看你红扑扑的小脸，油花花的嘴唇，高兴呀，孩子吃得好就行。红扑扑的小脸，油花花的嘴唇， 有酒又有肉，是不是、啊 哎、是， 天天过得跟过年似的，都快乐是吧？ 对，父母看着孩子确实觉得吃好了就好， 心情证明也不错才能吃这么好的、嗯、 是是是是是， 这饺子就酒越吃越有、哎、李荣浩麻雀。 山隔壁还是山都有一个伴，小心和口是难，也许我笨蛋，飞再慢会落单，再快会受伤，偶日子不就都这样，天会晴就会暗，我早就习惯，一日为了三餐。 无聊城堡逃出来，就算迷路森林大 快乐是你的王牌。 这边看到 这个节目就叫快乐最王牌。 我这边看到有听友还挺开心挺快乐，他说就我这我就多吃点薯片炸鸡巧克力怎么了。 对啊， 谁胖谁知道吧，你看人家吃的是一日三餐油花花的，他嘴父母看得很开心，你这也是有点堕落哈。 这个就属于父母天天过来说，孩子啊， 你吃点好的行吗， 是不是控制控制啊， 是不是心情不好啊， 哎， 跟爸妈说说 都能看得出来，哎，啊，好比说这边有朋友提到了说，我觉得吧，跟父母只报喜不报忧也不一定好事儿。首先对父母报喜不报忧，希望我们都知道不要父母担心自己，但其实父母他感觉得出来， 对， 你越不告诉他们，他们越担心有什么事儿发生了， 你不要藏在心里， 不说，对， 是父母两个人会嘀咕了，这孩子怎么了，咱们怎么办呢， 真是， 对， 这孩子怎么最近吃这么多巧克力，他不还吃薯片吗， 对， 口味怎么突然变了，哎，有点问题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多善于沟通， 是， 或者说就是自己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就如果父母很敏感又住在一起的话，对吧，你肯定就是把事儿该说说， 对， 该省去留下哪一部分， 对， 就要自己再去拿捏父母的心理， 尽量打消一下他们的顾虑哈。 没错啊，如果平时特别爱笑的人，笑是你的王牌，那继续笑，其实还是要保持下去哈，不要每天回家，然后你怎么了？没事儿，特开心， 每天假装喜笑颜开的样子， 继续该装装啊，爱笑的眼睛画上来，来自于林俊杰。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我还不肯相信没有你我的笑更美丽，那天听你在电话里略带抱歉的关心，我嘟的一声切得比你说分手彻底，泪湿的衣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气质和快乐出去，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闪去，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爱情，我一定让自己决衣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气质和快乐出去，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笑的眼睛流过泪，像一个人看旧电影，是我不小心而已，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忘记，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爱情，我一定让自己坚定，再见到你自己假装很坚定， 假装坚定， 假装开心，但实际上背后都有自己无尽的一些努力，在艰苦的逆光前行啊。这样的一首歌曲，林俊杰爱笑的眼睛，希望各位不管在经历什么都能拥有一双爱笑的眼睛，在父母面前是真的开心哈。 刚才不是谁说了吗，心态很重要，有时候就是你把你的心态放在你脸上，说不定你的心态就会随之而转变。 之前说有人出门之前先暗示一下，就是对着镜子对自己笑笑着笑着特开心，哎，今天一天都是好心情，希望各位继续保持。 爱笑的人运气怎么会太差， 真是啊。当然笑的你看怎么笑了哈，总不能哎，还是要阳光一点的笑意啊。好，结束今天的成为有星光，最后一首歌曲孙燕姿跟着一起我们逆光前行哈，继续加油。这一周的工作我们进入到一个倒计时，马上要迎来的假期哈。 是的，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我是王维， 我千纯， 明天跟各位再见了， 明天见，拜拜 拜拜。 离开释怀，很短暂又重来，有时候自问自答，我不要困难把我们击散，我责备自己那么不勇敢，遗憾没有到达，拥抱过还是害怕，用力推开你我依然留下，有一束光，那瞬间是什么痛的刺眼，你的视线是谅解，为什么舍不得熄灭，我逆着光却看见，那是泪光，那力量，我不想再去抵挡，面对希望存在的地方，一直就在我身旁，不要困难把我们击散，自己那么不勇敢，遗憾没有到达，拥抱过还是害怕，用力推开你我依然留下， 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